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孙卫，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地，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带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啊仍然是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几天来呢，我们一直啊在围绕着三字经里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这一句啊欣赏一段传统相声长篇单口作品官场斗。昨天呢，这段单口相声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正给我们讲到刘墉啊从皇上那儿回来了，也见了三位亲王跟和珅，也解释了这张成啊为什么敢棒打亲王啊，这些事儿都过去了，可是他又一次啊把三位王爷跟和珅留在了自己的书房里啊，说要出去给人家准备饭。这回刘墉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我们还是啊请上曹云金给您继续演说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简短接说啊，有书则长，无书则短。要打上午10点半开始喝茶，喝到下午1点半了。刘墉一直没露面。您琢磨琢磨，上午吃完早点，上人家去，沏上好茶水，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这杯喝完了没味儿了，重沏。10点半喝了1点半，肚子里没食儿啊，净拿茶水涮。三位王爷加一中堂，咕噜，肚子里叫唤，那饿呀，咕噜。哎呀，张成、刘安，你们老爷呢？回王爷给您安排饭去。上哪儿安排饭去了？这出去买都买回来了。去，把他给我叫来。把刘墉叫来。王爷怎么着？这等不及了？废话，1点半了。我喝那么长时间了，这饭上哪儿安排去了？我这一会儿就得给您办酒席去了。 绑酒席了，等不了了。 酒席来我死了，我都饿死了，赶紧弄点点心，我们先点不点吧。点没有，这么大中的府没点心，随便弄点吃的。家里有什么弄点来。家里没什么吃的呀，这个，哎，家里倒是有点吃的，恐怕拿来之后呢，就是王爷您没吃过，我没吃过，王爷不高兴，和珅一瞧机会来了，过来了，刘墉胡说八道，你说我没吃过，我认了，王爷金枝玉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没吃过，哎，我这个东西啊，要是拿来，王爷甭说吃，连见都没见过。这话越来越大，连见都没见过，啊，他这个东西主要他不是我的，咱们此地也没有，这是我山东老乡的，你们老乡的王爷也见过，你拿来，我们瞧瞧到底什么东西。 我们还没吃，我没见，我去拿去。那得嘞，大哥说好了，这是我们老乡，我去拿着拿着。一会儿功夫，上来四个小瓷碟，一人面前搁一个，碟子里边搁上一根象牙的牙签，每个碟有一根。王爱低头瞧瞧，瓷碟我没见过，这东西能吃吗？我您等着，一会儿就来。说着话，外边进来了四个人，抬一大盘子往桌子上一放。王爱低头一瞧，罗锅，哎，罗锅，你太不拿我当妈了吧？枣我没见过，这不就枣吗？我还没吃过枣了。嗨，您吃过那枣跟这个枣不一样，我跟您说了，这是我山东老乡。山东啊，闹了灾了，大旱三年，颗粒未收，涝梨旱枣，您说发了大水，那梨树能活？那淹不死。嘿，这一旱了，也就枣能活了，就弄这么点枣来。这个枣不是一般的枣，这有个名字，这叫玛瑙红珍珠蜜枣，什么名字也是枣，我们吃过，不一样。一般那个枣一斤呢，腰上个两三百个，这个枣小，一斤能腰两千多个，而且来说呢，它这个枣是圆的，里边的核也是圆的，它经过这个蜂蜜的腌制，特别的甜，跟蜜饯一样。吃这个枣口感特别好，好吃，而且来说吃这个枣还治病，清肺火啊，什么口舌生疮啊，吃这个一吃就好。行了行了，刘勇，你这做广告来了是吧？这个东西您没吃过？我倒是没吃过，但我知道这是枣，我尝尝好吃不好吃。伸手拿着牙签要扎这枣，罗锅过来，哎，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干嘛？我尝尝，我尝，我点不点吧，太饿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得先给王爷倒茶。别倒茶，还喝茶呢，喝一上午了。我尝尝这枣，您别吃枣，吃完枣一会儿您满地吐糊。您看咱们穿这个鞋合了一会儿硌脚啊，你过去那阵人他穿那个纳的底儿，那千层底儿就硌脚，皮底什么的那硌脚啊。那您看您眼前有个小碟儿，您把这枣糊吐这碟儿，说吐碟儿里不就完了吗？吃吧，我尝尝。甜啊！王爷，这枣还真不错。来，七哥们，你们吃啊，吃！大伙儿一人抓俩，抓仨，呵，越吃越好吃，真甜。这枣真不错，来，真好，真好。简短截说，一会儿这一大盘子见底了。和珅吃了多少？989个。七王爷、八王爷饭量小，没吃多少。499个，七王爷，八王爷501个，这个九王爷饭量最大，爱吃甜的，吃了1999个，啊，吃的差不多了，得了，还剩点，别给人吃的挂碟撂碗的，留点留点。九王爷站起来抱拳躬称，得了，刘中堂，谢谢您的款待，我们回去了，别回去。我这给您安排酒席了，一会儿您吃酒席。不吃酒席了，枣都吃饱了，还吃酒席干嘛？怎么您走啊？我这给您安排了，甭安排，甭安排，我回去了。别，您别走了就完了。这枣它不是我的。 谁的？ 我不跟您说了吗？这枣是我山东老乡的，和珅过来，老乡了，大哥，老乡就。挺好吃啊，跟他说不错。不是您没明白，人家三年颗粒未收，就收了这么点枣。我这老乡啊，上京城来找我来，求我说让我帮个忙，帮他把这个枣给卖了。我一想，我这么大中堂，我上街卖枣去，我太丢人了，有失官体。我想卖给谁呢？我一想就卖给你们四位。 怎么着？ 这枣还要钱呢？ 那可不呗。不是，你这可不像，这有什么不像话？这枣它不是我的，是我们老乡的。我说请您吃酒席呀、啊，和珅过来了，你请客，你还找我们干嘛？这是这要钱啊，卖给我们，对呀、啊。那你这多少钱？不贵，多少钱一斤？不论斤，论个，论个卖。多少钱一个？十两银子。和珅一听，晴天霹雳呀！当时恍然大悟，哎呀，我就不应该来呀！吃他一顿容易吗？十两银子一个枣，这什么行情？我不能给这钱，我绝对不能给这钱，我给这钱麻烦了，我让他讹我一头子，碰瓷儿了不行。没关系，天塌下来有王爷顶着，王爷只要一秃了脑袋，没有不给，我和珅也不给，我瞧着王爷，王爷给再说的，他也不愿意，他可不知道一点，王爷们富里生富里长，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么简单，他不知道行情枣该卖多少钱，他只知道这东西好吃，十两银子一个，酒王爷瞧瞧，十两银子一个枣，不错，太便宜了，便宜，他说这枣便宜，和珅心说完了，他不知道价，那您这东西便宜，这不麻烦了吗？王爷，这可不便宜，挺好，挺好，挺好，挺好，咱可不能给这钱，悠悠。你可太不像话了，你是下帖子请我们来的啊，吃你点东西还要钱，老子城里面下馆子都给钱。我真想起翻译官来了，没钱，就是没有，怎么办？不是何中堂，您不能不讲理呀、啊、我是请您，我请您吃酒席，酒席我都给您准备好，您不吃，这个枣是我老乡，刚才我说过，您非要吃，那这怎么办呢？啊，听话，听话，听话，听话！七王爷、八王爷，这就要掏银票，这就要给钱。和珅拦着，哎，别别，他论个卖，不好算，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吃了多少，那怎么不好算？咱们查查账，哪有账啊？哪有账？怎么着？我们吃，你还记着呢？没记呀、啊？你们面前不有一盘吗？盘里不有壶，咱数壶啊，多少个壶就是多少个。嘿，这没辙了，数吧。数来数去，和珅吃多少，七王爷吃多少，八王爷多少，九王爷多少，给钱吧，十两银子。七王爷、八王爷掏银票，给了。和珅就不愿意给了。我没钱，刘墉，我跟你说吧。我出来赴宴来，没带着钱，没带着钱，你讲这个没带着钱没关系。何中堂，您是怎么来的？坐轿来的？您那轿子也值俩钱儿。和珅想起来了，前一阵儿我撞过他轿子，把他轿子撞坏了，我说他没憋好屁股，就憋着我这轿子了。今儿他终于想出主意来，能把我这轿子讹走了。啊，我倒是坐轿来的，轿子里也没抬着银子呀。啊，不要银子，把您的轿子折给我吧。您的轿子顶多值一千两，您这吃了，九百多个枣，989个呀，那个9000多两银子。这样吧，你把这轿子折给我之后呢，你还该我8000两银子。这8000两我不要了。对吧？算我倒霉，我吃亏了。和珅说：“你亏心不亏心？”那行，那你要要的话，只有轿子，反正没要钱没有。七王爷、八王爷、和珅都给了钱了，轿子也折过去了，该九王爷给了。和珅心说：“我不能让九王爷掏钱，我得撺掇九王爷跟他打起来。”九王爷，这钱可不能给他请客，凭什么让咱花钱？你要不请我们呢，他这不是讹人吗？九王爷回过味儿来，对， 高山说的对，刘墉，你讹人，你请我们，凭什么？我们还得给钱。这是我们老乡，你甭说那个，我没钱，要钱没有，不能吧？七王爷、八王爷都有钱，您也是王爷，您没钱，我没有，我没有。那您怎么来？我坐轿子来，轿子里没抬银子，我要是你要的话，轿子顶给你。刘墉心说：“这不耍无赖吗？但是你耍得过我吗？我能这么简单的，你把轿子顶给我就完了吗？再说咱俩品级不一样，和绅士中堂，那轿子要过来我能坐。你是王爷，你的轿子都要过来我坐不了。王爷，您看，您要把轿子顶给我，您这要占我的便宜，谁占谁便宜？”我还没说什么呢，我不能要您那轿子，那反正我没钱，您没带着钱，没带着没关系，我派人上家跟您取去，上家取，你派谁去？啊，张成跟您去。别去了，别去了，好，半道他又疯了，把我再打死。别去，张成我不去。上家取去，我没钱，反正我就没有，怎么着吧？九王爷不给，你没钱不行，你吃的东西能不给钱吗？您可是王爷，哎，这个啊，我和珅你知道怎么着？九王爷要没话，麻烦了，不行，王爷您过来，借也不讲。和珅这怎么办？他要钱，告诉他没有，没有不行，你说我王爷吃东西得给钱，你告诉他这样，拿东西。跟他折行吗？卖他点东西，卖东西我没带什么，我卖他什么呀？把午门卖啊？什么？午门？把午门门卖？那个卖他不要啊，他敢要吗？对呀，不敢要就对了，卖我也不敢要。要是要钱就卖给你午门，你要不要咱这事儿就两清，卖给他肯定不敢要，你卖就跟他耍无赖。行，罗贯要钱没有，卖一点东西吧。刘墉一听要卖东西，行啊，卖什么呀？把午门卖你。刘墉心说我要那干嘛？没用那个，我也不能背家去，卖我午门。哦，和珅跟他嘀咕，就是说这事儿，出馊主意。好，我买了。啊！和珅他买了。他买了，好，卖他。午门这就卖他了。对呀、啊，赶紧拿笔墨纸砚，写字据。哦，还写字据？废话。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拿笔墨纸砚写上：“王爷吃人1999个枣，该银子19992两，没钱不给怎么办呢？把午门卖给刘墉，然后顶这个19992的这个账，都写好了，递给刘墉，一式两份，一人一张。刘墉给你吧。刘墉接过来一看，王爷这是废纸，这没有您的大印呢，还得盖上您大。”还盖印，你还拿这当真事儿了？我盖上印，你有用吗？那你也得给我们盖印啊！得，盖印，把印掏过来，盖好了。你瞧，这盖反了。王爷拿大顶，你这玩意儿，重盖，盖完了，一式两份，一人一张。那得了，王爷，这午门可就归我了，归你吧。得，走，恢复，这个地方不能多待。七王爷八王爷心说你早干嘛呀？打刘府里出来，九王爷埋怨和珅啊，你这不是没有的事情吗？你让我把午门卖给他，你说他不买，结果他买了，好啊，这有什么好的？归他了，归他有什么用？他能把午门背家去吗？那是不能。那他要万一拆呢？他敢？他把午门拆了。拆成一块一块砖拉家去，我不信了，那就 他感动，那就杀他的头。哦，那这雨咱也没什么好处啊。 谁说没好处？以后我们的维修费归他出。 现在午门归你了，跟咱大清朝没关系了。你筹钱修午门的。哦，这等于咱还赚他的钱了。那是，要不说还是你聪明，王爷算瞎了心了。你也不琢磨琢磨那刘墉好惹吗？各自回府吧。 九王爷为了抵这蜜枣的账，把这午门呢抵给刘墉了。这回啊，这影响可就不仅仅波及到三位王爷跟和珅这儿了，满朝的文武啊都得跟着倒霉。咱们呢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继续欣赏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这段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

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队，跟我来一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狼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继续请上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来给您接着演说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来看一看九王爷把午门卖给刘墉之后啊，又发生了些什么故事。 这都不叫事，转天来早上起来上朝坏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刘墉上朝比别人都早，笨鸟先飞啊，老早他就上朝，穿东华门，经过午门上朝。午门是文武过关上朝必经之路。现在午门归他了，他挺早就去了。午门门口啊，摆上几张桌子，弄上几把椅子，拿馅儿都拴好了，家里边人都跟这看着。把王爷这张字条往这一搁，增加好了，文武过关上朝，每人出入50两。出入50两，进午门50两，出来50两。而且跟他们说好了，以后从东华门上朝，先从那儿拿票，然后这儿结账。是最早的高速费，东华门拿票，午门结账，啊，文武过关，这就乱了，议论纷纷啊，太不像话了！我们上朝，刘墉不让我们去，啊，还让我们交银子，50两银子，您不给不给。刘墉过来，各位不要乱不要乱啊！这个今儿是这样，小店头天开张。一律8折啊！今儿进出都40两啊！来，请， 没有人进，谁也不给这钱，门口都堵着全是人。 他跟这儿收费，皇上不知道。早上起来5点该上朝上朝啊！每天都是这个文东武西，九卿四相，八大朝臣，3呼万岁。他们出来坐在龙书案以后，升坐金銮宝殿，金钟三响。没有人3呼万岁，皇上不能不出来呀、啊。他出来了，坐在龙书案以后，定睛观瞧，我来早了， 我启蒙了是吧？ 怎么没人呢？金钟三响，快点！ 当当当，还是没人。 这怎么没人？这反了，这是。好家伙，就剩我一人了。好，这回彻底成寡人了。 敲，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啊，回万岁爷，先是这样，午门啊，让这个刘墉刘的人给拦上了，在那收费呢。什么呀？午门收费？是啊，他那收费，我们也觉得新鲜呐。他阻止文武过关上朝，把刘墉给我叫过来，快让他上殿，速速上殿。有人出去把刘墉叫来，品级台这一问，一拍这龙胆。大胆刘墉，为何阻止文武过关上朝？啊，是这么着，啊，皇上，那不怨我呀，现在午门归我了。放屁！午门是我的，谁拿不走？我誓死捍卫我的国土。哪里就是午门归你？你看，你不信。字条拿出来了，您看这是字据，九王爷卖我的。皇上接过来就还可不是吗？这盖着大印呢。听说我这兄弟呀、啊，真是败家子儿啊！这咱家的产业呀、啊，把宅子卖了，这不要命了吗？这个，哎呀，想管这事儿，你没法管啊，这怎么管？你说不管？文武过关不能上朝，你们归刘墉了，管吧，自个儿兄弟面子过不去。这个，快点把这个九王爷给我宣上殿来。一会儿九王爷拖着大肚子来了，直接往上一站，太胖了，赐座，坐着。九王爷坐着，刘墉，九王爷把午门卖给你了，对呀、啊，你看那不盖着印了吗？写的清楚了，午门归我了。怎么回事啊？是这么着，回万岁爷，我那天上刘府了，我过府赴宴，赴宴把午门吃出去了。皇上给他找辙，哦，赴宴，哦，我知道了，肯定是那天喝多了，对吧？酒后办的正事儿不能算。九王爷脾气最暴，性如烈火，直啊，没有。没喝酒，连饭都没吃，还喝酒。饭都没吃还喝酒，那这午门怎么出去的？皇上没得说呢，这不给你找台阶？对，我喝多了，这事儿不就过去了？没有，我没喝。反正现如今就是这样，午门卖给他了，吃了他点枣。什么枣？得亏没吃饭。我说什么枣啊？刘墉说那个他们老乡的山东大汉，三年颗粒未收，收了这么点枣让我们吃，我们一尝还真好吃，枣真不错，我吃了它1999个枣，该了它19992两。我一看我没钱，我就把午门卖了。皇上这气呀、啊、谁让你这么干的，把宅子给卖了。什么枣这么好吃？我跟您说，万岁爷，咱不说别的啊，咱要单说这枣还是真好吃。枣有这么好吃？我不信。刘墉大肠了，您不信，我给您拿点去。 不吃， 甭来这套。他吃你。这个1000多个枣午门就卖你了，我再吃你一盘子金銮殿都归你了。我不是，这枣有这么好吃的吗？好吃极了，我没给钱我就把午门卖掉了。皇上瞧这个字据，上面写着该多少多少钱，然后把午门折给刘墉。来了主意，哎，九王爷，你这写的可是折给刘墉，是啊，该了他10000多两银子，啊，不到20000两，把午门折给他。这样吧，刘墉，我从中给你说和说和。九王把那个19000多两给你，然后这午门 你还得还给我们。刘永新说：“只要你给钱就行，我要五门也没用。我也不能老跟这儿收费啊！你真一激动把我杀了，我也没辙。那只要王爷给钱就行，你同意吗？那行，那我也只好同意了。”王爷给了19992银子，这事儿就算完了。完了之后，升座金銮殿吧。刘墉又开始奏本，头一本准是刘墉，臣刘墉有本。你又有事？你又要干嘛呀？没什么事儿，万岁。这回我跟您说点正事儿了。为什么卖这些枣？不是我本心，想诓几位王爷和河中堂。山东确实三年大旱，颗粒未收，我这些老乡都快饿死了。我现在请旨，希望万岁您能开仓放粮，赈济山东这穷苦的百姓，穷苦的灾民。哦，是真的三年颗粒未收吗？ 对 啊，我都已经查明了，您得开仓放粮。那好，朕我现在就下旨意。乾隆是一位很不错的皇上，也算一位有道明君，赶紧下旨命刘墉山东开仓放粮。这才引出来一段刀铡淫妇黄爱月。 好了，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演说的长篇单口相声《官场斗》到这里呢，我们就全部请您欣赏完了。这段故事虽然讲的是乾隆、和珅、刘墉啊三个人君臣之间斗智斗勇的一系列故事，但里面其实涉及的内容呢，我觉得有很多啊，都和我们此前所讲到的《三字经》里面提到的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是有关联的。那么夫妇顺这一点，我们之前也做了解释了。《三字经》的作者并没有简单的把这几种关系啊，就等同于上下级之间啊，谁支配谁，谁管理谁，或者说谁一定得服从谁，没有啊。这么理解三纲的这个概念，对《三字经》的作者来说太过肤浅。他提出了很明确的一个标准：君臣之间有义去约束，父子之间呢应该是亲，这是主流；夫妇之间呀，应该是一个顺字。这个顺可不是说谁顺从谁，夫妻之间应该是一种和顺的关系。遇到问题，咱们协商着办，和谐的去解决它。哎，咱们过去经常讲说，两个人之间夫唱妇随，未见得一定夫唱妇随，夫唱夫随也可以。总之，双方既然组成了一个家庭，那就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和谐的构成我们这一个小的家庭的这个单位，这是组成我们这个社会大单位的一个基础。但现实生活中，这夫妻关系里，有时候甭说一个顺了啊，这互相之间不欺负就已经是好事了，而且还真未必啊，是这夫为妻纲，说男的一定强势欺负女的，没有。那女的凶起来比男的可毫不逊色。咱们的相声作品当中啊，讲这种的故事也有不少。我们今天呢，请您欣赏一段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表演的新时期的讽刺型的相声作品。讽刺的是当时啊，这不太好的一些产品的质量问题，但是从中呢，倒是透露了一个信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气管炎的形象。我们来欣赏这段买伞。 去年九月份，全国公交战线展开了质量月活动。 嗯， 产品面貌质量变化很大。 对，质量是不断提高啊。 我知道变化大的有一家工厂。 哪个工厂呢？ 伞厂。 哦，就是做雨伞、汗伞的。 对，你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伞在人们生活当中占的位置比较重要。 一个伞不就是挡挡雨、遮遮太阳吗？ 这只是一方面 哦， 伞还可以美化环境， 嗯， 增进感情。要是碰这伞的质量不好， 嗯， 不但不能给人民生活增加这些欢乐， 嗯， 相反给人民生活增加烦恼。 有这么严重吗？ 我有过这方面教训。 什么教训呢？ 我， 嗯， 就是因为给我爱人买了一把伞， 嗯， 差点把我自己给气神经了。 给你爱人买把伞，这是好事儿。 就是啊，尤其像我这样的人能给我爱人买一把伞不容易。 嗯，你工作忙没时间买 啊？不，我时间很充裕。 时间很充裕买把伞有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我花钱比较冲。 嗯， 爱人管着我，每月只给我4毛钱零花钱。 这可少点。 作为每月只有四 毛钱的我能攒起十几块钱给我爱人买一把伞，老同志，我容易吗？ 嗯，这把伞买的这意义是非常光辉的。 我买的是自开伞， 哦， 一按钮弹簧自动把伞面弹开， 自开的嘛。嗯， 买完了以后高高兴兴回家了， 让他看看。 小严， 嗯，小严是谁呀？ 我爱人姓严， 嗯， 名字叫丽。 哦，严丽呀。 你想他要是不严厉，能把我这零花钱卡那么死吗？ 这回你给他买把伞，对你就不严厉了。 就是啊， 嗯， 小严，给你买了一把伞，带弹簧的，一按钮啪就能弹开。 嗯， 你给我看看啊。 嗯，啪，弹开了。 哎，伞也弹开了，把我爱人扑也给蹦出去了。 怎么回事啊？ 弹大发，那伞面成这样的了。 哦，翻过来了。 我爱人蹭的一下就坐床上，噗！哎呦，你买的这是伞呢，是枪啊？ 你说什么呢？ 我说那个也不是伞，也不是枪，你看黑了，嗯，黑喇叭花， 好嘛，花钱买这么一回来，嗯。 我再看， 嗯， 这伞坏了。伞线也开了，撑簧也折了，弹簧也顶了，伞骨也弯了， 得了，这伞就没法用了。 我爱人倒乐了。 哦，没生气。 哎呀，每月4毛钱能买上一把伞，攒成这样可真够难为你的。 嗯， 照这样4毛钱哪够花的呀，这么着从下月起啊， 改4.5毛了， 改2.7毛了。 这好，倒少了1.3毛。 你会买东西吗？ 嗯， 啊，你就会糟蹋钱呢，你啊！ 这伞怎么办呢？ 给我退了去！ 是够严厉的。 不是，那什么严厉，你不要太严厉了，好不好？那个，我现在我就去商店，我退去。 哎，退去吧， 赶紧出来。 嗯， 那伞面无论如何收不回来了。 你瞧瞧， 大下午的也没雨，太阳还快落山了。 呵， 大街上就我一人打着一把伞。正赶上刮风，这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还带转圈的。 这是什么形象？ 大街上人看着我是纳闷。 是啊， 这小伙子这练什么功夫呢？这是 看着是新鲜。 有个老太太胡猜， 嗯， 二婶，我说什么来着，不能管太严喽，你看那小伙子让他爱人给管出神经病来了。 瞧着是象气迷心，嗯， 到了这公共汽车站， 嗯， 售票员跟我为难。 怎么了？ 同志，站住。我说售票员我上车。 嗯，对，上车不能打伞。 这个我在车上我不打伞，我 现在就得撂下来。 现在我这伞我撂不下来。 那你打着伞怎么上车呀？ 我从上面 什么 我这么我呀， 嗯， 哎呦，我那个我自己走着去行不行啊？ 那你跟谁商量呢？ 上不去车， 嗯， 只好走着去。 走着吧， 风带着伞，伞带着我，我是一溜小跑接茬转。 这俩钱花。 好容易到了商店， 嗯， 人家售货员对我还非常客气。 是啊， 同志，您什么事啊？ 您看这伞质量太差。 哎呀，质量差得换呐！ 啊，这不是来换来了吗？ 别找我们换呐。 怎么呢？ 您得找伞厂换。 哦，还得上伞厂。 哎，伞厂离这倒是不远， 就在界边 20里地。 好嘛， 坐车40分钟，走了2.5个钟头。 哎，他倒蛮清楚。 要去您可快点去。 怎么呢？ 一下午我可打发30多人可都去了。 呵，这质量够劲儿的。 我一想这有道理啊。 嗯， 人家是卖伞的。 对呀， 咱得上伞厂换去啊。 哎，上伞厂吧。 接车打着破伞， 嗯， 转到了伞厂，我都快晕了。 飞行员也架不住这么转。 到那儿一看， 嗯， 果不其然，好些人在那儿换伞呢。 哦，都在那儿换伞呢。 伞厂出来一位同志，负责做解释工作。 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同志们， 嗯， 首先把我们厂的情况简单向你们汇报一下。 汇报一下。 我们厂是个协作单位，分3个车间、4个工厂、7个生产组、8个合作社联合组成，各种零件在我们这里组合成装，我们是分关把口，各负其责。如果您有什么具体情况，请找各个工厂解决，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 嗯，你看 人家这态度还真挺好。 好容易轮着我了。 嗯， 他问我您是什么问题？ 这个弹簧坏了。 同志，首先把我们厂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 哎， 我们厂是个协作单位，一共分三个工厂、四个车间、七个生产组、八个合作社联合组成，各种零件在我们这里组合成装，我们是封关把口，各负其责。如果你有什么具体情况，请找各个工厂解决。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 说了半天没解决问题呀、啊！ 您是什么问题？ 弹簧坏了。 同志、首先把我们工厂情况简单向您汇报一下。 现在别汇报了，他这背书呢。 您什么问题？ 这弹簧怎么办呢？ 弹簧坏了 啊， 那上弹簧厂。哦， 还得上弹簧厂啊。 弹簧厂离这儿不远。 哎，就在界边 20里地。 好，又20里。 坐车40分钟，走着2.5个小时。 对了，距离都一样吗？ 我一听又20里地。 嗯， 天黑以前我回得了家吗？ 跟他说说。 刚想跟他说话，他把书包提了起来了。同志们，今日接待到此结束，如有合适明日再来，此致敬礼，多提宝贵意见。 嗯，那还提什么呀？把人都给轰跑了。 有意见我也没人提呀、啊。 你就上弹簧厂吧。 没法子，还得去。 就是 继续打着破伞接茬转。 你瞧瞧， 转到了弹簧厂。天都黑了。 瞧瞧， 我是眼也花了，腿也直了，腰也酸了，俩手打着这个伞都回不过弯来了。同志，这是弹簧厂吗？ 这模样多吓人呢。 传达室出了一位老大爷。哎呦，小伙子你怎么成这样了？ 转一天了能好看得了？ 来来来来，里边坐下坐下坐下。哎呦，小伙子饿了吧？ 早就饿了。 对过食堂有饭，自己花钱买点 一月才4毛钱，还留着买伞呢。 怎么你这伞也是质量不好啊？ 您瞧这叫什么质量？ 哎呦，你这质量算好的。 好的， 你这个伞好歹东西全在上面呢。 哦， 今儿早上来换伞，那小伙子买伞一打扑，上面全什么全没了。 没了， 10好几块钱买了一个钢管，剩了一块黑布， 成变戏法的了。 哎，这还算轻的呢。 哦， 还有俩送医院抢救的。 怎么送医院去了？ 你那弹簧它奔前顶、有那弹簧奔后崩，正扎血管上突突往外冒血哟。 呵， 还有一个伞面掉色儿，那个黑盐水裹着雨水往脸上这么一泡，感情这位脸上还长疙瘩。 这巧劲儿的， 感染中毒现在还没出院呢。 问题是够严重的， 你说你这算不算好的？ 看起来你还得知足呢。 你知道这弹簧什么做的？ 钢丝做的。 哎，他们织你上钢丝厂。 哦，还得上钢丝厂。 钢丝厂离这儿不远， 就在界边 20里地， 坐车40分钟，走着2.5个小时。 我一听怎么着？上钢丝厂。钢丝厂再把我打发到钢厂。钢厂再把我支到矿山。 那你可就回不来了。 半道上我得点病，我就交代在半路上了。 好，连命也搭进去了。 我说大爷，谢谢您，我还活呢。 好嘛， 我走了。 对了， 回家了。 哎，回家吧。 打着把破伞。 夜 幕降临，行人稀少，好容易尬又到家了。我一看表，时间倒是还早呢， 9点钟， 1点半了。 好嘛，半夜了。 我们严厉把门都给锁上了， 还得先叫门。 严厉。严厉， 这可怜劲儿了。 严厉在里边搭茬了，伞换来了吗？ 你说什么呢？ 我不换伞了。 怎么呢？ 我都快散了。 这一天是够劲儿的。 挺大个汉子，你连把伞你都换不来啊？你有什么用啊你啊？就会糟蹋钱，钱都让你这么糟蹋了，你这个人呢真让人生气。买这叫什么东西啊？打着伞在外边站着吧。 你呀、好好的解释解释吧。 严厉。 严 厉，你不要太严厉了，你也听我说两句吗？你的心情我理解，可是通过一天我算是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一把伞虽然小，它可以给人们生活带来欢乐，也可以给人们生活增加烦恼，关键看质量，质量好不好连着千万家。 你就别措辞了。 严厉，你让我在门口站着可以， 能把门先打开吗？ 开门干嘛呀？ 把下雨那四毛钱先预支给我。 半夜了还要钱呢？ 我买早点去。 哦，天亮了。 您说冲这伞这质量是不是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了烦恼啊？ 还真是这样。 现在又是九月份了。 是啊，第二次至两月了。 我特地到伞厂看了看。 嗯， 伞厂面貌变化很大。 哦， 过去这个伞厂退伞积成了堆。 嗯， 今天是表扬信堆成了山， 质量好受到用户的表扬， 海外侨胞看到我们祖国的伞畅销国际市场，为我们祖国感到自豪。祖国人民为能买到各式花样品种的伞感到由衷的高兴， 伞给人民生活增添了色彩。 一高兴我又给我们眼里买了一把伞。 哦，又买了一把。 这把伞的质量真不错。 这得了吧。 我呢， 嗯， 看到质量好了，赶紧给伞厂写了一封感谢信。 这封信怎么写的呢？ 我是这么写的。亲爱的伞厂同志们，我以一个顾客的身份对贵厂出的优质伞表示衷心的祝贺。你们以质量第一的思想，以对用户负责的精神，给千家万户带来了喜悦，给我们家庭生活带来了温暖。通过两次买伞，我们严厉再也不像过去那么严厉了。他深刻认识到每月给我四毛钱零花钱确实是少了一点，计划从下月增至六毛，由质量月开始给予补发。 欣赏了姜昆、李文华老师表演的这段《买伞》《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里对三纲、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关系的解读呢，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明天我们要和您一起继续往下浏览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典籍，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收听。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心动